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怎么了？ 开学了。不是，妹妹说 你这有溜没有啊？ 开学了好啊，嗨，看怎么说了啊，家长又得送礼了是吧。哎呀，上海的朱老师都愁死了。朱老师啊，对，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啊，新闻晨报的报道，教师节来临之际，上海有一位小学教师朱敏朱老师，哎呀，算着日子快开学了，呵，感觉特别的累。怎么呢？没辙没辙的，家长是变着法的给我送东西，我还得想办法把这些礼啊怎么收怎么还回去，那不能不还啊。上学开学之日，朱老师特别穿了一件没兜的衣服，干嘛呀？那么立正啊？他不是为了立正，是怕家长往兜里塞东西，拿拿拿，快快！哎呀，揣着揣着，哎呀，很好嘛，弄得真是，哎呀，老师觉得挺难受的，躲来躲去，甚是狼狈。要我说啊，怎么样能够很好的迎接这个开学日，赶上教师节，怎么尊师重教？这是个大问题。其实呢，对老师最好的感谢是什么呢？那还用说吗？好好学习呀，健康成长啊，听老师的话嘛，成为老师希望咱们成为的那样的人，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家长呢，合着就不明白是吗？还是作为家长，他们小时候啊，就是靠送礼上的学呢？坏了坏了坏坏了吧？怎么又坏了？开证明的难度系数又增加了啊！还有呢，你看看，证明开不完，哈哈！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在福建泉州有一位王先生，事儿倒是不大，家里面过火了，我那小不了，不是，这可能就是这个，也不是失火，也不是着火，哎，就是反正孩子淘气放把火吧，反正甭管什么原因。就着点火，这火呀、啊、倒是没大事儿，把他们家300元的人民币钞票啊给烧了，烧了一看残币啊，拿着去银行换，说其中呢有一张这残缺的面积有点大，这个人民币送在银行那个柜台服务员手里头，人家一看要给送回来了，不要啊，这个不给换。这为什么呢啊，你这个反正是这样的，你要换这个也行啊，你得开这个火烧证明，或者哪儿开去啊，你住哪儿啊？我住当地村委会啊。对，到你们村委会去吧，让村委会给你开这个火烧证明，开了证明我才能给你兑换呢，好嘛。后来银行表态了，哎，这个对不起啊，这规定是头些年的，早就取消了，他这服务员不知道，好嘛，闹多的误会啊，开着火的证明，哎呀，费了牛劲了是吧？要不然找诸葛先生吧，你看看他也是负责这个事儿啊，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跟这个火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胖子心里欢喜，一大堂中火风小东风喜欢了，这不浪我了名了，下子里东风比大将产品上是谈谈不藏可以当。 那位说不对啊，着火这证明诸葛先生他这个直接就能给开了，那这个上一段是借东风，他是间接的是吗？他没有直接放火，好吗？那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有一场火就是他直接放的啊。说这不算啊，不算啊，怎么了呢？时间推长了，古代的事儿哪儿开证明去啊？现在有没有啊？哎，你别说，还真有。 碰事，为什么有人总碰瓷儿，碰的大伙没脾气儿，碰来碰去咋回事？社会里头有坏人啊，嘿嘿，说实话了，那是必须的呀，那必须得弘扬正能量嘛，为了弘扬正能量，咱们必须得啊好好的整治整治这个负能量嘛。碰瓷儿就是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福建啊最近又出一档子事，就是泉州的事情，是吧？说是有辆车在街上行走，走着走着哐当，边上躺一老太太，这车呀是没看见呀还是怎么回事啊，这车就直接开跑了，边上市民不干，哎哎撞人了，快快快报警，报了警之后交警来了，老太太躺地下，交警过来说，大娘走走走，把你搀走吧，啊啊那个车呢，车开跑了，逃逸了，哦哟，那就算了，嗯，站起来噼里啪啦啊，拍拍身上土，得了，那个算了，我就不追究了啊，既然车走了，我跟你们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啊，掉脸上失踪了，警察觉得奇怪呀，这人怎么这样，你要摔躺地下让车撞了，怎么也得把你送医院去吧，怎么车跑了你就跑了呢？回头一查监控录像，嘿嘿，感情这老太太是碰瓷儿的，根本就没碰上车，这车走到跟前儿，他一大仰巴脚的荒唐自己躺进去了。还有呢，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淮南师范大学一大三的学生啊，这个小袁同学，哎呀发帖子求助啊，发微博求求您了，大伙儿赶紧看见他出来做个证明吧。怎么呢，这是八号的事情，倒不是撞人了，他是扶人了，他扶了谁了，扶了一摔倒在地的老太太，拨打120，结果老太太家属来了之后啊，砰就把这袁大臣袁同学给薅住了，你跑不了，你得给我负全责，为什么呀，你扶的，我们家老太太就是你撞的，哼，你蒙谁呀，哼，你叫120，你那是作贼心虚，你那是干了亏心事，好嘛，哎呀，这袁同学这，哎呀，这冤死了。那个当地的监控也显示，说是呢，他倒是够不上啊，说撞上老太太，但是呢，有一部分监控是死角没拍着，得找，赶紧找证人出来作证。哎，你还别说，话说这个世界之上还真是有那个好心人。好人多吗，站出来一位，我作证，我看见了，不是碰瓷儿啊，不是，不是碰瓷儿，好吧，别瞎说啊，是碰瓷儿，对对对，是碰瓷儿啊，说这个甭管是谁，我们都得出来维护这个社会正义吗？其实呢，要我来说这个事情，小袁同学呀他左了，怎么呢，那说你哪头了，您听我说呀，新华网给分析了，说是他是扶了一老太太，拨打120，然后让人咬上了，监控呢是有死角没拍着，但是呢这里头啊他模糊了一个概念，就这位袁同学什么概念，谁主张谁举证啊，这是个法律原则，你要是讹人那就索赔呗啊，你主张那你去举证吧，对吧，监控死角是对大家都一样的啊，看不见我扶人，也看不见你说那说法啊，所以说人家有一位法律工作者就分析嘛，说是讹人这个行为，当然无论是主观的恶意还是说呢这个老人啊也许是思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了，但是这都是不应该的啊，这个只要说国家的司法机关一碗水端平是秉公而断，什么叫秉公而断，就是依据事实，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不对弱势方搞倾斜，什么意思，不搞无原则的调解，不当和事佬抹稀泥，这就能够守住社会良知的底线，说的太好了，是不是，您说啊哈，一言以蔽之，说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基层的情况很重要，书记一定得勤跑板。我是立新。 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新，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说习近平同志向全国广大的教师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的祝福，勉励广大教师努力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还有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是李克强总理言道，中国经济势仍向好，达沃斯外宾点赞。三季度起，咱们国家的季度 GDP 这个核算方式改了，改为分季核算。中纪委通报了151起腐败的问题，宝钢原副总经理这个人叫赵坤被撤职。新华网说的是八月份 CPI 同比上涨了2%，肉蛋价格蹭大幅上涨，水危机侵袭到长江之深，哪儿啊，洞庭湖当地老百姓说了，都是水，满眼都是水，怎么样，哎，就是不能喝，好吗？新浪说这个天津爆炸事故牺牲的消防员，有的家属说了已经获得了赔偿。极端组织 IS 公布了一名中国人质的身份，索要赎金。郭美美开设赌场一案今天开庭审理，这位郭姑娘据说是身着白衣黑裤子，是走下了囚车，这个时候还炫富吗？来看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是啊，哎，好消息，北京地下水位16年来首次回升，这挺好的啊，特赦出狱，就是按照咱们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要求和规定，有三名在监狱里面服刑的犯人特赦出狱了，都是按照规矩来的啊。京华时报说是这个天津港爆炸事故已经确认首批烈士55人，还有这个北京晨报说呢，北京市纪委通报了3起小官拒腐典型案例，继续查。新京报说不是开学了吗，又赶上教师节，孩子们穿着打扮整齐，跟那地方又是作揖又是鞠躬，干嘛呀，敬孔子。照我来说，尊师重教重在内心，重在行动。如果说没什么旁的实质性内容，像这样的形式难免就流于形式主义，是不搞也罢。哎呀，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接茬来说大报，这是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说是预计啊，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关键时期的关键访问啊，这里面有很多的预期，很多的看点，是吧？咱们就是期待当中吧。那么另外，今天的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言论，说这个商业推土机，请远离明故宫，再远点如何呢？什么意思？这个让媒体给曝光了。南京有一明故宫啊，这个文物保护单位，那还用说吗？有年头了，那必须的呀，明朝的事儿嘛，你想想看哈，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是吧，珍珠翡翠白玉汤啊，朱元璋，嗨，跟那个没关系，就说它是个文物，得保护啊，是吧，保护呢，但是南京文物部门呢说是早在9年前呢，其实这个考古发现呢已经是都弄清楚了，但是呢就一直没发布，而且在那之后不久，在明故宫遗址的附近离着很近的部位，甚至于说可能占了一部分明故宫原来的地方了，搞了一个中航科技城，搞这么了个一个地块，嘿嘿，这可不是商业推土机哇开过来了，所以说人民日报赶紧拦着，哎呀，离明故宫远点吧，嘿，还有这事儿呢，还有呢，还有呢，还有这个新华美电讯说了啊，时下啊，就那个卖酒的，哼啊，卖那个保健酒的，哎呀，说是国家食药监总局通报了，有些个保健酒里头可是给您加东西了，加什么了？人参鹿茸啊，人参貂皮兀了草，嗨，加那干嘛呀？加了 干嘛呀？康济什么呀？叫做一种西药啊，西药翻译成中文就叫伟哥。我的天哪！说有那个保健酒，100多升里面，100多毫升里头就含两粒啊，伟哥，嘿，好嘛！你这玩意儿真是够可以的。所以说嘛，今日一句话嘛，说是一句话新闻吧，是吧？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民政部发文了。公务员不得兼任行业协会负责人。另外呢，北京市纪委通报了12起案件，其中包括北京京剧院的院长开会发农产品啊被处分。那么北京晨报说呢，说咱北京京六标准要力争2017年实现，就是后年呗啊。明儿啊又拥堵日了，赶上周末嘛，晚高峰这指数有可能破9，嘿。这个大伙儿多注意啊，新京报说人家记者呀体验了，体验什么呢？就是那个他们不是公交有了一款 APP 吗，方便大家伙儿啊，跟那等车着急没关系，您登录这 APP 查一下我们公交什么时候到站，查了吗？查了，1.58公里这么一个距离，什么时候到站呢？预计100分钟之后。我的天哪，那算了，那走吧。他就说他这个 APP 他不准，是吧？要是靠他赶车不靠谱。嘿嘿，你说这个事儿闹的，今日人物这位叫做黑猫警长之父。黑猫警长之父那就是老黑猫警长呗。嗨，不是，这是北京晨报说的，这位叫朱志祥。朱老师是上海的一位动画片的艺术家，老人家很不幸74岁在9月8号去世了，走了。这个带走了人们对黑猫警长的无尽的喜爱和思念。当然也希望啊，像朱志祥这样的，是吧，优秀的动画片的人才越来越多，丰富咱们国家的动画片创作，您说是也不是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啊，抓紧时间来说，继续说，喝好吗？还有这事儿呢。京华时报的报道，这是这个昨天晚上6点半，在这个燕莎那边，说有一辆河北牌照的小轿车停在路边上，这个路上呢俩男的，车里面坐一女的，这俩男的呀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家伙，抡圆了乒了乓啷揍一个50多岁的环卫工大哥，哎呦，打得满脸是血。后来这俩男的跑了，貌似这俩男人打人这个人啊跟这个开车这女的他们是认识有关系啊。事后这女的开车要走，周围群众说，哎，不行，你不能走，你把人打成这样，你等警察来了吧。警察来了吗？来了，此案正在调查了解之中啊。咱说啊，甭管因为什么，咱也不能动手啊。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北京晨报讲一档子事儿，哎呀，这事儿也是够惨的，但是呢，反正也是咎由自取吧。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像事情发生在密云，反正密云法院办的案子，两口子开了一饭店，结果经营不善，哎呀，巨额亏损怎么办呢？还不上钱了，后来一咬牙一跺脚把房卖了啊，这倒也是个办法。是啊，他卖两回，哎啊，这一套房吗？啊，一套房他卖给两个人啊，两方面都花钱买了他这房子，那玩意儿谁住啊？嗨，那不是蒙事吗？就想多卖点钱，然后呢还债，结果呢，嘿，鸡飞蛋打。这个这么着他不惹事儿吗？人俩人不干呢，我们凭什么呀？我们两方面同样买这套房子，这是算谁的呀？打官司告状，人那边不依不饶的，结果呢，这个男人两口子嘛，这男的这个丈夫受不了巨大压力是自杀身亡，而他的媳妇儿上法庭审案子。顺祝这个收音机前收音机后听着没听着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